有东风，往事回首月明中，昔日旧梦蓦然冲上心头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数梦高歌秋之治愈更浓。 逐梦者当乘风俯仰去寻求，似叶落离枝桃飘零去远游。 整装待奔走，临行不知错，敬一杯浊酒尽离愁。 行者当知何以解忧，唯有千盏薄酒当前路，百盏纵情去飘游。 行者无畏风胆逐梦，总是万丈离愁，吟唱得一曲山水再重逢。 临行前千盏酒，举杯会挚友，携剑拱手交错，思绪都不必说，万千心伴游，无言尽在酒中。 几笔醉墨， 望宇宙洪荒奔流，看天地乾坤悠悠，你我同游，借此百歌争流。 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行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 临行一些酒，千杯莫停留，待醉梦复醒又能走。 行者当知何以解忧，唯有千盏薄酒。 风风。